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22集，记忆中的阁楼。听了展昭的问话，众人面面相觑，都表示听说是死了，自杀的。 是不是自杀总得让仵作确认过，开封府以前的仵作呢？ 展昭派人一找，有人来回话。 以前的仵作年纪很大了，前几年过世了。 这不对劲呐、啊。 去西山山坳里面挖坟吧。 公孙拿着铁锹就跑过来了，众人盯着公孙看。赵普看了看天色，这月黑风高的跑去山坳里挖坟，兴致真高。正说话间，门口有个守卫跑进来了。 展大人，哥大人来了。 这大半夜的，哥青怎么跑来了？赵真让他传话吗？ 没话，哥青跑进来了，穿着一身便装，手里拿着个篮子，看来今天不当班。哥青跑进来，将一大篮子糖炒栗子放到了桌上。 哎，是栗子吗？我奶奶给的。 大半夜来送栗子了。 啊，对了，外头都在传说金家少奶奶回来报仇了，让知道当年金家灭案的赶紧来开封府，不然有性命之忧。嗯，有来的吗？ 众人都看欧阳，手脚够快的呀。 然后呢？你大半夜跑来就是问这个？ 嗯，我刚才在路上听到的，本来我都睡了，正做梦呢，被我奶奶叫醒了。今天我休息，在爷爷奶奶家吃的饭。 众人都微微一愣，歌清爷爷家就在西山对过，之前众人还想着去拜访看看能不能问出什么线索，一忙给忘了。歌清该不会是送线索来了？ 你奶奶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呀？ 嗯，我奶奶刚才说啊，她前几天真看见金家孙媳妇了，这话她下午吃饭的时候说的，爷爷说她做梦说胡话，我也没在意。不过刚才我睡得挺好，被奶奶推醒了，她大半宿都没睡着，说她肯定没看错。 你奶奶在哪儿看见她俩的？ 在家里啊。 歌清一句话，众人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哦，当然那俩人是没去我家。 歌清对展昭和白玉堂招招手。 哎，你俩闲着吗？闲着去我爷爷家走一趟，带你们看看就知道了，这玩意儿要撞撞看，没准今晚也能撞到。 展昭和白玉堂点头，跟着歌清出门准备去撞鬼。天尊和阴侯早就睡了，就无疑或白天睡饱了晚上睡不着，于是也跟着走了。龙桥广左右看了看，眼前三个选择，要不然睡大觉，要不然看公孙他们摆尸体，要不然去见女鬼。于是啊，广爷乐呵呵跟展昭他们一道撞女鬼去了。展昭他们跟着歌清来到了歌将军的宅邸。歌府上下多半的人都休息了，老将军也睡了，将军夫人倒是没睡，老太太披着件披风正在客厅坐着呢。展昭等人挺不好意思的，人家一把年纪了还大半夜不睡帮着查案。不过老太太确实很精神的样子，看看展昭又看看白玉堂，看人的时候凑得可近了，这样还把展昭白玉堂给搞混了。众人默默地看了歌清一眼。 你奶奶好像眼神不是太好的样子呀。 所以她说看到谁我爷爷都不相信呀。 展昭扶额，来的时候期望很大，这会儿只能打个对折了。歌清让他奶奶赶紧睡觉，接下来的事情他带着展昭他们去就行了。老太太还挺不乐意，不过后来还是被丫鬟们哄走了。哥奶奶临出门正好跟吴一霍打了个照面，就眯着眼睛盯着病书生看了起来，那样子也是要贴上去了。 那么眼熟啊。 这是公孙先生。 是吗？怎么变样了？ 哥奶奶歪着头打量着吴一霍，吴一霍也盯着他看了良久，最后淡淡的笑了笑，哥奶奶就呆了，随后哎呀一声，赶忙就往外跑，嘴里还喊：“ 哎呀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！” 众人都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，歌清赶紧让丫鬟们追，一会儿别摔着了。放下突然激动起来的哥奶奶不提，众人跟着歌清到了后院。龙桥广还跟歌清斗趣儿：“ 好阵子没见了，哥奶奶还是那么精神啊。”“ 哎，被我爷爷宠坏了。”“ 从小时候就宠起，七八十年了还没变，果然是痴情种啊。” 吴一霍是自言自语，何清却是听到了，好奇看他：“ 哎，你知道我爷爷奶奶是青梅竹马啊？他俩的确从小就认识的，据说八九岁就定终身了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地对视了一眼。“ 好早啊。”“ 如果是你奶奶看到，那希望渺茫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她从小眼神就不好，而且从来认不清人脸，逮着谁就说像谁，捧着月季啊，能说是母的？”“ 对哦，不过他既然说了，要是不带你们查清楚，他该睡不着了。熬几宿，万一病了就糟了。而且他就算看错了，可看到人应该是肯定的，没准啊是条线索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也点头。说话间，众人到了院子里，龙桥广一直跟在后头听得云山雾罩的。等到了院中停下脚步，广爷忽然问展昭：“ 哎，我说你小吴叔几岁啊？”“ 嗯。” 展昭朝他看，白玉堂也回头看了一眼。“ 要暴露了吗？” 展昭张了张嘴，还没来得及说，龙桥广就开口问：“ 都说病书生七八十，他有八十了吗？”“ 有了。”“ 他认识葛源呢，还从小就认识。葛源年轻的时候是我偶像军营的，不过他就是个扛旗的小兵。我就说你小吴叔对战船兵器那么有研究呢，他是不是也在我偶像军营干过呀？”“他好像还会射箭，是不是我偶像手下？” 右将军嗓门都高了几分，那样子马上要开启话痨模式了。展昭这会儿就只会发单音字了，莫名觉得眼前兴高采烈的龙桥广好可怜，要不然告诉他算了。“ 哎，他见过我偶像手上的纹身没啊？会画不？看他的样子应该是个会画画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说能不能让他帮我画一个呀？” 展昭很想插句话，但是龙桥广的话匣子一旦打开了，普通人关不上。正这时就听白玉堂感慨：“ 这地方真是不错。” 展昭这才回过神，和龙桥广一起往前望，就见在园子的正中间有一处奇景。哥将军毕竟是个武人，就算家中再富贵，宅邸也没什么雕梁画栋，更没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。刚才一路走来，树是树，墙是墙，假山是假山，篱笆是篱笆，中规中矩，又很无趣。然而突然转到这个院子，抬眼一看，却见院中一个很大的水池，池子里一池的莲花。此时已经不是盛夏，按理来说莲花不会盛开，然而此时池中却开了不少，且品种与普通莲花绝对不同。这莲花花叶薄，花瓣上沾着露珠，脉络清晰可见，近乎透明，白色又接近淡蓝，有的被月光一照，池水一反，感觉就好像只有半朵似的，仙境一般，有些不真实。花池四周围两座飞虹桥横跨整个池上，像是两道交叉的彩虹。两桥交界处有一座高高的木质阁楼，小楼建造古朴，众人平时也没见过这风格。熟悉建筑的白玉堂曾经见过这种飞檐的结构，就在魔宫里见过。这座小楼四面敞开，无窗无门，四周围挂满了花架，摆放了许许多多的花盆，而花盆里 种的是昙花。此时正值深夜，那一株株罕见的珍品昙花正在盛放，四周围幽香阵阵，与古朴的甚至有些呆滞的宅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阁楼设计精巧，楼上还有小水车和饮水的槽，水流自上而下缓缓流淌，浇灌花盆里的昙花，同时形成了幕墙一样的水帘，美不胜收。众人有那么片刻是呆住了，除了展昭。这个塔楼，这个池塘，展昭见过一模一样的，不过不是真实的，而是在一卷画中。他小时候在吴一霍的书房里看到过一幅画卷，画卷上就是一座这样的阁楼。展昭看画卷的时候让红九娘发现了，九娘赶紧将画卷藏了起来。 哎，别让那病包看到，不然他又该吐血了。 红姨，这是什么？ 病包以前家里后院有一座，一个傻瓜盖的，这是那傻瓜画的稿，后来那宅子一把火烧了。 傻瓜画画还那么好啊？干嘛烧了呢？多好看呀，咱们再给建一个吧。 九娘摸了摸小展昭的脑袋，叹了口气。 有些东西啊，世上只有一个，没了就是没了，就算再造一个一模一样的也没有用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